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 哦， 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个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 别住了，别住了，别人跑了。” 你看这个人40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的。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 别住了，别住了。 胖，跑不动，穿的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不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 别住了， 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 嗯， 一看前面跑一瘦子，瘦子30多岁，跑的是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瘦子没法追，那怎么追呀？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的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瘦子，不当没法追，帮忙，10几个人，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瘦子摔倒了。 嗯， 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 嗯， 民警也赶到了，起来。起不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嗯， 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嗯， 嫖完鸡了，不请客。 欣赏了马老和王凤山先生合作表演的两段相声，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得先告一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呀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少马爷马志明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声很嘹亮，纯纯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

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要请上的呢是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同时呢也是马氏相声的一个代表作品《夸住宅》。 近些年呢很少，这一台全是曲艺，很少 哦，曲艺专场少了， 差不多的晚会都是有俩相声 啊， 有俩小品， 哎， 还有男女那个通俗， 嗯 啊，再不就是那个京剧清唱，一花脸，一青衣 啊， 一个老生， 对， 是吧？甚至于模特 都有， 耍狮子舞热闹， 嗯， 后台这个乱， 可不。 台底也造， 是 你真格的，你有俩说活 啊， 像说窝头论呐、啊、文章会、啊、没地儿使去， 哦， 老得扬道 啊， 就得扬道， 那可不对不对？ 说真正的，咱今天办这曲艺晚会 啊， 在座的各位啊，咱的老乡对咱这个事业的支持， 了不起了。 说实在的啊， 嗯、 曲艺要想发展 啊， 全仗着各位捧场。 对 啊，这还真是这样。 嗯， 同时呢，也得我们这个演员们得甘于寂寞， 是 做不懈的努力， 还得努力。 这团结很重要啊， 团结， 哎， 啊、 大家合作嘛。 是， 比如说我跟大黄吧， 啊， 黄宗民， 我们 哥俩，你算到现在搭伙十好几年，反正八七年， 八七年 到现在15年了吧， 快16年了。 哎，对，快十六， 是不是？ 对， 嗯， 哎，黄宗民这个人呢， 啊， 无论是从艺术， 嗯， 到人品， 嗯， 我个人认为 怎么着， 他， 嗯， 不错，嘿、 啊，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怎么了？ 你不错就完了吗？你还摇头干嘛呀？ 不啊。不错嘛，就得不啊，要这样不错嘛，这不叫错了。 这有你这样，没你这样说话啊。 反正你就说好就得了。这人呢，确实厚道。 哦， 这人厚道。 嗯， 哎，在我们这行里头， 嗯， 虽然人缘不一定多好啊，凭心说，凭良心说， 啊， 他这人 怎么着？ 不争不斗。 哎，我不好争。 你看我们这行啊，现在这个说相声这队伍 啊。 越来越大， 发展了。 在我小时候，我4、5岁的时候 啊， 跟着周爷爷周蛤蟆 啊， 跟着周爷爷满世去的时候， 是 我就听老人们说， 啊， 咱这全国说相声多少人知道吗？ 多少啊？ 全算一块400多人。 哎呦，全国才400多人， 一共才400多人。 是是， 现在多少？ 多少？ 没10000也差不多。 可不， 这么些人，又有电视，这东西，这么多人在这一个锅里蒯，你想想，竞争相当相当的激烈、 残酷啊。 不过黄族民，他不争。 我不好争、 不跟人斗，不争。 对， 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不指这吃。 对，指着吃早饿死了。 您听见没？哎，这实话吧？ 实话 啊。对，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有钱，不是你赚来的啊！你祖上，甭管哪辈儿吧，干过什么事儿咱也不知道，反正留下了金银财宝。趁着钱你吃两份没问题吧？ 哎，有点底子。 您听见没有？ 是 我们俩在台上，这是很好的一对合作伙伴 搭档， 行话叫大伙， 是 对不对？ 对。 哎呀，台上挺好 啊， 私下里我们俩不走动。 不走动。怎么不走动呢？ 不够朋友。 谁不够朋友？是你不够朋友还是我不够朋友？说清楚。 不是你也不是我，咱俩这关系 啊 够不上朋友关系。 您这话我听着不明白。 怎么什么叫朋友知道吗？ 什么叫朋友？ 我说这都是老话啊。 嗯， 这都四舅知道吗？ 哦， 朋友，酒肉朋友。 酒肉 交朋友就是来回串换 啊， 对不对？ 对， 酒肉朋友，财帛亲戚， 嗯， 伯伯儿女，柴米夫妻，这是基础 老话。有 财帛亲戚，哎，上你大爷那儿哈生日， 嗯， 去送蛋糕去。那边说，哎，这块料子给他们家送去，来回这亲戚一穿和，越走越近。 是， 哎，谁不理谁就完了， 那可不， 不成亲戚了。 对， 伯伯儿女， 嗯， 小孩你要串门，家有孩子， 嗯， 带点饽饽。什么叫饽饽？北京话点心。 哦， 买点点心，买点糖， 嗯， 买点水果。 对， 孩子吃，下回一来，哎，大爷来了，孩子 记着了， 哎， 嗯， 饽饽儿女 是 柴米夫妻， 嗯， 两口子过日子， 嗯。 吃穿不愁， 对， 哎，就能过下去。 是， 是不是啊？ 对对对， 酒肉朋友，咱俩要算朋友，怎么穿换？ 哦， 你请我喝酒，你不在乎， 都 我请你吃饭， 嗯， 我请不起啊。 哦，请不起。 对，我跟你穿换不起啊。 多心了， 不是多心的，你有钱的你，哎，无所谓，我受不了啊。 没事 啊，真跟你穿换。 穿换什么？ 比如说我在家正歇着呢， 啊， 正待着呢。有人给我送信来了 啊！ 哎，听说了吗？ 什么呀？ 大黄， 我 住院了啊！开刀大出血，够呛这下子。 不，您等会儿。哎哎，我什么毛病就大出血呀、啊？ 你痔疮犯了。 你瞧我得这病。 哟，我一听说痔疮是吧？当然痔疮一般死不了人，对不对？死不了人就是火烧火燎的不好受啊。 肯定也不好受， 尤其住院了，咱俩相好朋友，我得看看去啊， 应该看看 看病人。 对， 看病人，你说空着俩爪子去合适吗？ 无所谓啊， 咱们买点东西， 哦， 对不对？ 嗯， 知道你爱抽个烟， 喜欢抽烟， 买烟， 买烟， 买烟 啊， 学他两条大档， 哎， 对吧？ 好嘛，这烟现在还不好学， 哎，光是烟不行，还得带点吃的， 还有食品， 我亲自系上围裙 啊， 下厨房。给你炸一罐子辣酱， 嘿！我说你损不损呢、啊？啊？我那犯着痔疮住院嘛，你弄罐子辣酱去，我这还好得了吗？ 一辣解千馋呢，这东西下饭呢，多吃半碗饭。 下饭不行，那东西上火呢还？ 你认为上火？ 那可不， 辣子属寒。 属寒 属阴 啊、 你要吃多了去火。 不，他先犯那一通我也受不了。 你就甭正经吧，这就是说举例子， 打比方， 送点烟，送点吃的、 啊、食品吧， 对不对？ 行， 你痔疮好了 啊， 你出院了， 对， 整赶上了 啊， 我结婚， 嘿， 哎、 嗯、 娶媳妇 啊， 这娶媳妇给你信，你能不来吗？ 我来呀、啊， 准不空手。 那当然了， 这人厚道，我知道， 是 准带东西来， 带 是吧？ 啊， 弄两床这个纯毛的毛毯， 听听 四段子被面， 呵， 买一套组合音响，家庭影院， 嗯， 你自己拿不了，往里搬，往里搬。 请人 还有花那么多钱，还小意思，小意思。 不算什么。 哎，啊，便宜了 啊， 便宜吗？这是账，欠人账。 哦，账。 到时候你得还，对不对？没过多日子，你父亲死了。就家有白事，这个得看看去，得安慰安慰，吊唁呢，对不对？现在又不讲买什么花圈的、挽联的、纸盘的，不讲，随个份子吧，找张纸，包他5块钱国库券，多损，到时还取不出来。你也不等钱花，我这意思到了，对吧？ 到了。 鞠四躬， 嗯， 对不对？ 行， 人三鬼四，给你鞠四躬。 好， 哎，转过年来，我媳妇坐月子，养一大胖小子，嘿，给你信儿，你能不来吗？ 我不来。 你怎么不来啊？ 我怎么不来？哦，合着好事全在你那边，啊？我这边嘛，除了住院就是死人，这像话吗？这个，这像话吗？ 没办法。 啊， 这是赶上了，这 什么 赶 上 了啊？ 这不都你瞎编的吗？怎么赶上了？ 这不就举个例子吗？说明你不在乎。 举例子没关系 啊， 这好坏事你得搭配着走啊。 当然了，人生一世都是这样啊。 啊， 好事坏事都有。 对呀、啊， 背着走， 背着走，你给我背上一件了吗？ 啊， 我哪件是好事啊？ 当然你也有好事啊。 我哪件是好事？ 没想起来吗？ 我这还得先想啊。 你有好事啊？ 我哪件好？ 我琢磨呢。 啊，你说说。 什么好事啊？ 什么好事？ 你父亲死了 啊， 对吧？ 这是好事啊。 别忙啊。 嗯， 你父亲一死， 嗯， 你妈结婚， 哦， 往前走一步。哎，这个 你妈结婚，你妈结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这你看你上脸，你知道吗、 啊、 你知道啊，小两口过得好，老人有一孤独问题，知道吗？咱不能是太自私，不行， 不不不， 太结婚 不是，打住， 嗯 啊，说别的，别跟我来这个， 就举例子，就说明你富裕， 哎，就说条件好不得了吗？ 小皇族民， 嗯， 吃过见过穿过戴过， 嗯 啊，富力生富力长， 条件不错。 想当初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嗯， 树木成林。 对， 米面成仓， 呵， 煤炭成垛，金银成躺， 嗯，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哎，全打起来了。成仇像话吗？ 应当的。 兄弟们和美， 兄弟和美。 对， 老黄家上辈，你的上辈啊， 啊啊， 老哥仨。 对啊， 你父亲行二， 是 你大爷为人忠厚。 哎， 你三叔很诚实。 是呢， 你父亲老实巴交。 对对对， 这哥仨的关系啊， 啊，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忠厚传家。 甭说亲哥仨了， 啊， 就是你的婶子、你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啊、不， 他们知 道吗？等会儿，别说了 啊！ 不是，你说清楚了，到底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差不多就行 啊！不，差不多不行，说准了。 妯娌， 哎， 妯娌，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嗯， 跟亲姐们一样， 就是。 而且你们是一大户 啊，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我们是个和睦大家庭啊。 哎，大家庭 那是，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怎么呢？ 没这么些人了。 对，人口少了。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是， 你三叔没小孩。 哎， 你父亲还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哥一个。 哎，不过当初你妈一生的时候，不是生一个。 嗯， 这你不知道吧？哎，当初你妈一生的时候啊。一块儿生了俩，都是男孩，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知道吗？ 不大呀。 哎，同年同月同日啊，它不同时。 哦， 这叫什么呀？ 什么呀？ 卵生。 对， 这在医务界统计过呀。 你妈才下蛋了， 这玩意儿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什么叫卵生啊？ 双爸嘛，养一对啊，卵生啊。 那双爸叫卵生。 哦，对对对， 卵生， 卵生，这得阴里往上扬，哎，卵生。 对， 我记得有个卵生，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就像你们这路蛋孵的啊， 啊，你才蛋孵的了，你才蛋孵的，成心是不是？ 说错了，知道吗？ 什么说错了？ 这没说，我老不演出，这么一说嘴笨。 是你单在这儿说，成心了就 生了这么，哎，一对 啊， 后来糟践一个， 听吗？你听着这路话， 剩你自个儿了。 嗯， 这叫什么呀？千顷地，一棵苗。 那可不，三门就守我一人吗？ 这老哥仨，就你这么一个后辈、 啊， 您琢磨琢磨，能不剩你吗？ 当然得剩了。 老哥仨拿你呀、 啊，啊， 简直就当个活宝啊！ 喜欢我， 哎呀，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爱我呀。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疼我。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您听听，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 哎，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我说了吗？我说瞎子了吗？ 不不，这还用说吗？老哥仨就一个眼睛，那可不俩瞎子一个一只眼的吗？不，这算还算不 过来吗？老哥仨如同懂吗？ 好像， 哎，如同有这么一个眼睛一样的这么疼爱你。 行， 你知道 甭这么形容了， 因为他这哥仨感情好啊， 是 哥仨好， 对， 形影不离啊， 啊， 谁也离不开谁， 嗯， 平常哥仨都在一块儿待着， 哦， 都在一块儿待着， 啊， 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 嗯， 哥仨一块儿走， 就办嘛， 你父亲在头里头， 对， 那哥俩扶着他肩膀， 还是瞎子呀？怎么回事？你这是没完了？ 你父亲在头里头。 对呀、啊，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嘛，没完了是不是？ 逗你玩，逗你玩， 别玩笑了， 玩笑，咱再说吧。再说你母亲吧， 我妈， 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那当然了， 你自己回忆回忆啊， 什么事？ 想一想啊， 啊啊， 当初你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大概起得四岁吧。 您听见没有？ 啊 啊，吃奶就吃到四岁。 你这体格 啊，嗯，吃奶吃四岁 有关系。 好家伙，你妈那奶， 那是 你妈那奶。好家伙， 哎哎，谁的奶这么长的，一上一下是吧？有你这么比划的吗？他得一边骑，那也不行，一边骑， 一边骑啊！ 哎， 哦，这样 对了， 这奶 跑下边去了，上边， 这行吗？ 啊， 坐。你母亲奶好， 奶足啊， 嗯，足， 是 你吃饱了， 啊， 呜，又胀起来了， 对， 你吃饱了，呜，又胀起来了。哎呀，奶多呀，胀得难受，肩膀都酸呢。哎呀，胀难受，怎么办呢？ 怎么 把它挤出来？嗯，都挤出来，灌在那小瓶子里头。每天早晨，你父亲骑着车挨家送， 对吧？哎，好嘛。我是牛犊子呀，啊， 还有奶票，知道吗？ 行了， 票的意思， 打住吧、啊、什么乱七八糟，你说这什么呀？这是 举个例子，拉这么个点， 你这是什么点？这是 牛奶点。 行了行了，哪来的牛奶点呢？ 反正你妈疼你， 你就说疼就 疼你、 哎、 你说吧，吃的喝的玩的啊、 嗯、 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啊， 自你说要掏钱就买，不犹豫， 就这么宠着我。 老怕你呀吃不饱， 嗯， 老怕你不长命。 您看， 就为了养活你， 怎么着？ 你妈找了一和尚。 您听着，你妈找个和尚， 这和尚剃大光头， 就是你妈找个和尚，怎么说话呢？这是 我妈没找， 我妈也没找啊。 找了找了，你不知道， 嗯， 找了，好，把这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剃大窝头，留小辫儿，跳墙和尚嘛 啊，认个师傅，十二岁跳墙 啊， 哎，那是迷信， 迷信不行，你妈信呐、 啊，那时候都信这个、 哎，你妈不光找一和尚 啊， 还找了一老道， 怎么又找个老道啊？ 这老道会画符念咒、 啊， 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这不多余吗？ 后来你妈又找了一喇嘛， 哦， 嗯。 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啊？ 你妈找来的？ 我说这事儿怎么都我妈出头啊？我爸爸干嘛去了？ 你爸爸 啊？ 好嘛，你爸爸，你爸爸一瞧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就走。啊、他躲 是吗？ 因为什么？他不信这玩意儿，他不信。 这不信也别躲呀！ 哎，这喇嘛僧还真行，给你起了一外国名字。 嗯，还有外国名字？ 哎，你有外国名字？ 叫什么呀？ 你叫比什么多耳？ 嗯， 比茄多耳，比茄子多俩耳朵。 你才比茄子多俩耳朵了。 喇嘛僧还会念经，念的是求寿经，保你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行了，行了，打住吧。 啊， 切，哪的事儿？这都是。 啊， 我多次念过经。在哪儿认过师傅？你看见了是怎么着？ 这外国名字有没有？ 没那么回事儿 啊！ 我有名字 啊， 我就叫黄祖民。 黄祖民， 那是 这名起的还行，这是那和尚起的。 那可不， 来两下啊！我哪儿？ 你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你老提什么？ 你再说， 谁起的？ 我爷爷起的。 哎、你爷有学问？ 那当然了， 做过官， 哎， 中过状元， 没错， 状元公。 我不是状元。 嗯， 是近视， 近视， 哎， 你爷爷老戴眼镜吗？ 对，近视眼呐，科举的近视， 反正老皇家的上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是啊， 尤其是你父亲， 我爸爸， 他爸爸名字没人不知道， 是啊， 和你爸爸大号叫黄世，叫黄什么人？ 黄世仁， 黄世仁， 哎，你爸爸才黄世仁了。你爸爸才是恶霸， 不是， 我招你惹你了？ 黄善人。 哎，这还差不多。 你爸爸还有个外号 叫什么呀？ 黄半城。 怎么叫黄半城呢？ 在你们老家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 今儿借这机会，我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所住宅怎么样？ 就我们师弟住那房子， 好不好？ 好， 我说说， 咱听听。 我说啊，要说你们家这个皇家大住宅啊， 嗯， 那真是远瞧啊，雾气昭昭，瓦窑四少。 您听听， 近看你们家 啊， 就跟那一块砖抠的似的。 我不 房子， 这是房子吗？这不蛐蛐过箩吗？有你这么比 过来 吗？谁让你比？说不就完了吗？ 门口有四颗门槐，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哦，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嗯，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对， 背面是严肃整齐。 嗯， 进了二门，方砖满地，海漫的院子，下几天高搭天棚三丈六。 好，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是，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有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对， 正房五间为上 啊， 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好嘛，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了就拉是怎么着？ 依着你呢，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哎，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您说说， 迎面摆丈八条案， 哦，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 哎， 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菜石椅。 嘿， 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 好， 有唐伯虎的美人， 有 米元璋的山水， 啊， 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好， 绿纱一个笑 啊， 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隔几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九桃，方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挂钟、带个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要讲究戴表 啊， 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怎么呢？ 咱们一般人戴表，来个手表，戴个怀表，完了。 对呀，啊，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那他们怎么戴的？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里文、亨德利、欧美达、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弓兽、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依威、博威、博地。左手拿小闹表，右手提着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着子母钟，嘴里叼着石英 电子表，未曾走入，叮当乱响。 这是我爸爸戴表 给钟表铺搬家。 去你的！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贯口活》里的经典名段夸住宅，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